阳光明媚，我的镜头很对，拍下谁，整个画面是你的美，看樱花纷飞，所有浪漫情节不停歇，心里的雪融化成泪，抚摸爱情海的白浪，欣赏爱情海的清香，你在身旁，任何地方都是风光，两个人一起幸福成长就是天堂，聆听夏威夷的歌。